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假期在眼前，还得好好去上班。立新读报您吃饭，聊天室里聊得欢。哎，这一上来呢还是得多说两句，耽误您点时间，哈。他这个也没什么办法啊，我这个只能跟您道歉。哎，因为这个事儿呢必须得托付一个，麻烦您啊，给您添点儿啊小工作，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直接能听到广播电台的声音啊。那么同时呢，这里头呢，在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直播的当口，哎，听听上有聊天室，您进了聊天室呢，就能跟很多的听众朋友互动交流。哎，这是一个咱们电台给听众们专门安排的这么一个交互的平台。当然既然是电台给大家的啊，我就说啊，算是福利了，方便大家啊。说过去呢通过微信什么之类的，微信呢是他那个也是挺好，但是呢他人家这微信呢啊，人家马老板弄这个主要的功能不是服务广播的，它是大众层面啊。这个我们用的话呢可以，行不行？行。但是呢它毕竟它不是专属，哎，所以我们电台自己弄了这么个听听 FM。 哎，这上头聊天室方便大家跟这儿广交朋友，所以咱就提个小要求，能不能进来？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，这个不用我说，各位做的比我好啊，咱是讲究文明礼貌，哎，文明礼貌，有理有面，举起北京人啊，讲究这个。再一个呢，这个说实话啊，这个可不是说您收音机前各位有一位算一位，都不包括啊，都不包括我接下来这个说这话的范围之内。就那个不着四六的，哎呀呵，啊，指天骂地的，哎嘿，好，可逮着了啊，可逮着了，哎，公共场合，哎，我得来来啊，我得散一散，啊，我非得跟这儿散云似的，对不起，很抱歉。要这类人呢，极个别的，我们就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。现在来说，这我们聊天室里头也没有，大家都是啊。不能说知书达理，至少是明理之人，这就说下了。再有一个呢，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，北京这个我们这个啊，就是微信公号啊啊，这大伙儿也用手机啊，您都有微信呢，关注一下。当然这个呢，如果说是想看立新的真人儿啊，我就不建议了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头还真有，真有你，我是嗨，这个直播期间呢，他这个有那个摄像头，听听里没有，但是他那个我们这个微信公号有啊，微信公号呢，您的就直接看这直播的时候，立新这儿呵，手舞足蹈这白话啊，这个直播间里的哎，这个摄像头 啊，这您直接能看见我，但我说呀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，您就听我的声儿，哎，给您讲的故事，给您怎么形容，啊，那个场面声音的，当然立心这算不上功夫，也谈不到魅力，至少吧，用声音打动感染您。要真说图像啊，那就得说人家电视台。哎，这个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家子，但是呢，行业上来说两码事儿。哎，咱书归正传啊，一到快过节了，这就有这散德行的啊，散的还挺匀实。嗯，就别匀实了，你看说是那个有个那个环球影城，哎啊，呦呵，大伙儿都张罗着要去，说那票啊还得网上是预约呀，是干什么，我不太懂啊，反正我是不太想去啊，不是人家那儿不好，我是哎呀，我怕人多啊，人一多我这眼晕，哎，嘿嘿，对，愿意安静点，当然这个不妨碍您去，您该去去您的。我为什么说这个环球影城呢，它这个是一个就跟那个电影里头啊有很多的主题啊，哎，它类似是主题公园，哎，到这儿来吃的喝的玩的都有，好好的玩啊，啊，踏踏实实的呀，多不容易啊，这要不是咱北京防疫这块抓得很紧啊，几乎就没病例了，你这个开得了吗？否则的话能开得了吗？不得珍惜吗？呵，哎呦呵，到那儿去，哎呀，绝大多数啊，大伙儿都明白，就有那个说了，环球影城里头有一个，它是这个叫什么呀？就类似跟那个天桥里头耍把似的，啊，哈哈，对对对，耍狗熊的，不耍狗熊，耍汽车人，汽车人啊，那电影啊也是有那动画片啊，啊哟，汽车人变形，好，眨眼之间，哎，给你来一个啊，奔驰，瞬间变拖拉机。嗯，那个就不是电影了啊，那是车祸，对，车祸现场，这不提车祸，他那电影里头那个主题啊，他这个啊主要人物，他那个形象，说那个是汽车变的，打死我都不信，那不就是电影吗？对对对，就是电影，那个角色叫魏震天。哦，哦，那这辆汽车应该是按您这口音是长春一汽出来的，是吗？你看魏震天吗？电影的人物那角色人物设定魏震天啊，机器猫不是机器人，机器车，哈哈，就是个机器。对了，机器。电影咱就别当真，但是他这个角色很有意思，他这环球影城里头啊，哎，他就有这角色啊，给您那个，呵，这位啊浑身上下，嘿，好家伙，哎呦呵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好，就差背后八杆护背旗，就他这个威震天，这其实是个演员，那个人在里头呢，就演这个啊，他也不怎么弄他那音响效果呀，就跟那电影里头，哎，那角色发那个声音是一样一样的啊！你们这些个讨厌的人类啊，就这个。哦，那说那这个是您配的，不是我配的啊？我听说是凯叔配的，嗯，你别拐的人家就说啊，反正有这么说的啊，甭管谁配的，他这是一电影人物，他这就是为了跟这观众啊互动，跟咱们这个聊天室是一样的。来了以后你好好的，你上来跟他这威震天要一块合影拍照，他那个这主嘴还特碎的，就这位环球影城啊练把式的威震天，环球影城练把式的威哥，嗯，行了，您就别跟人家称兄道弟，我就说嘛，哎，这就是挺好啊，有那观众上来，哎呦呵啊，跟他那什么比心，哎，那意思喜欢啊，威震天高兴，呵，一高兴啊，你们这些可爱的人类啊，哦，行，就会这句吧，他会的多，我这就不复述了。结果连着两天啊，几乎是连着两天，俩小男孩 哎，岁数不大，这年轻小伙子上来之后，冲这威震天比划。威震天在那电影里头，那是霸天虎的 CEO， 霸天虎的匪首，那就是汽车人里的南霸天。嗨，汽车人里的座山雕，他是反派啊，哟，可厉害了。所以他为什么他老骂人类呢？那是电影里的情节，跟这现场没关系。来俩小伙子，前后两天连续冲这威震天比划比划这姿势，我这可就不能给您比划了啊！甭管是视频是广播里头，我可就不能说了啊！这是一个很下流的动作。哎，说实话啊，这个过去咱们说这个老北京人，哪怕就吵架也不能带脏字儿，也没有比划手势的。中国人之间互相骂街，咱就说骂街是不对的，但是你骂的再难听，也很少有做动作的。还真是外国，外国人好这个，一急眼吵急眼了，给人比划，这一比划打起来了。对对对，有的那种就是包括有些个啊，咱这个就是学这个洋玩意儿啊，咱也得多注意。有他有闹笑话的，连外国人自己都闹笑话。比如说啊，竖俩手指头啊，这个一个是中指，一个是食指，这竖俩手指头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比了一个 V， 表示是胜利啊。但是你要记住啊，这手心得冲外，可不能冲里，冲里就是骂人。当然骂的不是很厉害啊，但是反正这个哎，就这个意思。骂人的话咱广播里不能出，是吧？我还得考虑拿奖金呢啊。不是说钱，你看咱这不能这个呀，就这个就是给您学也不能学这个啊。我给您比划比划，我给您学一学啊，他怎么骂街的。哎，行了，那你不等于是骂街吗？他骂的是比如威震天或者外头什么什么什么人吵架，你这一学等于把听众给骂了，不合适。我就这么说，比了一个很下流的手势，把这威震天，他这演员在里头他看见了，嘿，好家伙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气炸连肝肺，哇呀呀呀呀呀，是错碎口中牙。威震天就开始说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那意思你们家长怎么不教育你呢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你出来以后散德性，你爸爸你妈妈你大爷怎么就不知道呢？大概这意思吧。啊，你这个老家是不是名字里缺个德字呢？啊，这就可说呢，可说呢，就这个意思。关键是什么呀？我看那个视频了，不信您到网上搜一搜，可能还有。就这俩年轻小伙子，我就说啊，这是极个别的。现在但是确实咱们生活当中也不吝岁数啊，有老有小，真不知道害臊。他就不知道这个行为特别的恶心啊，特别不招人待见啊，特别的牙碜，他不懂，跟那还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美什么呀？好啊，是怎么着啊？嘿，你看这，你看看我这，我这就比他们都流氓。哎，你感觉很骄傲，嗯，很傲娇。哎，行了，所以你就说这种事儿啊碰上也不只是威震天啊，也不见得就是非是威哥碰上啊，威大爷什么之类的，威大爷就说呀，社会上就有这种事情。哎，过不了多长一段时间，他就哎就出现了。咱就说啊，你这个尤其是快过节了，又是说哎看看是不是出去玩啊，或者北京啊环球影城弄张票啊，看看威哥去，给他比个手势。您比个手势比的好点的呀，是不是？你小姑娘上去哎给你比个心，你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你不用就这种行为。说实话啊，当然这个是非大家伙都明白，但是我觉得最有让人深思的地方，不是说他这个行为不文明不礼貌啊，关键是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重啊，但是关键是他不知道廉耻。哎， 真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嘛，当然，话说回来了，咱们也别放大这类的行为，一个极少数的。环球影城开始营业，这不也很长一段时间了吗？啊，日子也不短了，这种事情那少啊。我觉得影城的处理是对的，说他这个行为是不合适的，啊，这如果是现场来说啊，工作人员会劝阻，甚至于说批评教育，这个都有可能。但是呢，暂时不会把这种游人游客拉入到黑名单里头。哎，这算是警告，以儆效尤。但是不能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的这个不好的行为，咱都一概用这种啊呵，哎呦，这家伙必须是严厉的手段。有的时候你这手段越严厉，他一旦他违反这个规矩的时候，他就是越容易出现什么呀，破窗效应。哎，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拿这道德来加以谴责，也不是任何不好的人和事啊都得抓起来。抓起可说呢，有些个咱们看着社会上这些不文明的行为，有些是你一看这人正，这是个正常人，他故意的冲威震天竖这个手指头啊，这个不文明动作，不礼貌啊，下流动作，这就是故意的。这人有正常心智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威震天批评教育他的时候，他跟那儿嬉皮笑脸，哎，对了，他不以为耻啊，说明他知道这是耻，他是拿着这个羞耻羞臊的事情不当回事儿。有的是真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也是头几天山西大同公交车上来了一位妇女，抱着条狗就上来了。人说这个公交车是您，是比方说是导盲犬啊，这是很特殊的事情，这可以按规定啊，这个按照规定怎么来啊，这可以。但是你要就是宠物狗，这不许可，猫狗活物都不能抱到车上，弄到车上都不行，不许可呀。这女的不干了，呵，也是那说话很难听。当然你说她这不对吗？不对。可是呢，后来公安机关一介入一查，这人呢精神分裂症。监护人表示了很抱歉，这个嗨，这反正也是没留神没看住啊，你看这个给大伙添了麻烦。咱就说啊，之前我看到，咱也具体不说哪起了啊，有些个人的那个所谓的不文明，甚至于踩了法律的这个啊红线了，扰乱社会治安，有些行为不是那么造成的危害没那么大的。当然确实大伙一看，哎呀，你看这人怎么这样，不信这种他这行为，你从表面上判断这个人就不是太正常。这种事情社会上有，所以说呢，咱这事儿话分两头说。我就说啊，你包括执法部门还是行政管理部门，按照规定规矩法律来啊，来进行处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甭管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执法机关，他都承担着啊这个维护安定团结，哎，服务群众，服务人民，服务大众，服务社会的职责。所以说也不是拿这硬杠杠，哎，咱就都这么来，不对。公安民警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公安民警处理社会纠纷，除了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之下使用他应该用的这些手段的同时，还得加大批评教育普法宣传的力度。这方面咱就简单说啊，别图省事儿。哎，当然这社会矛盾啊，大的小小的，这都是有。哎，这个你要说完全没有，这个免不了，咱实话实说，有点矛盾这就走极端啊，有那样的。嚯，外卖的外卖员当然也很不容易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这是上海的事情。 那头段时间有一位姓严的女士，她呢是在这个手机呀、啊，手机上头有那个啊外卖的那个平台订了一碗面啊，又喝不行，这个饿了啊，或者加班啊，或者这家里头反正也是懒得做饭，得弄碗面简简单单吃了吧，牛肉面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完单，哎呀，等的花都谢了，哈，等的都不饿了。哼，对，不知道您有这个经历没有？反正我有。你要是饿呀，哎呦，饿的跟什么前心贴后背，不行，呵，好家伙，饿的眼睛都绿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结果饿过这劲儿之后呢，不饿了。你再让我吃，我都觉得没胃口。这位就是，哎呀呵，怎么回事啊？半天了。这外卖就愣是没到。他一想，那这样的话算了，我这还家里有牛奶饼干现成的，我先垫吧垫吧得了。他说实话，这个消费者有点生气，外卖我讲究就得快一点，不然的话我干嘛点啊？你半天你也不送到，我也不知道你干嘛呢，这一碗面那么费劲啊，是吗？是先这个啊得和面还是怎么着啊？啊，汤还得现煮啊，是干嘛呀？得了，干脆算了，我就别麻烦了。他就手动啊，这手机上他就要这个退款，这订单我不要了。这个平台上是可以的，因为你这半天没给人送到，等于是超时。那我消费者我有权利，我就这订单就取消了。取消之后呢，三分钟啊，那外卖员联系他。那个到了啊，我这到了，你这外卖到了，是不是你还要？这严女士还是说实话啊，要搁的有的那消费者，咱就说啊，这人较真儿，有点矫情那意思，肯定不要了。你爱来不来？这碗面条我不吃了，谁让你送那么晚的？没准还得呛呛几句。但是严女士呢，还一想，你人家这也不容易，都送到了，行，那你给我吧。啊，然后我觉得你挺辛苦的，收下外卖，哎，然后跟这平台说了，这个他已经送到了啊，那个订单呢，我就不取消了，啊，取消那事儿就不算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事儿完了吗？完了，挺圆满，事儿过去了，嘿，没几天，外卖员找上门来，跟这严女士急眼了，呵，说话倍儿难听，还带着语中还带着威胁之意，哼。你怎么能够这样呢？这严女士说，我怎么你了啊？说因为啊，平台说了，人家没取消订单，客户没取消订单，但是呢，是他没取消，可是你送餐超时，这超时送餐规定好了时间，规定好就是你要能接这单你接，你要接不了那你就甭接了，你这个超时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平台要罚你的钱，罚了这外卖3块钱。这位不干了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这下完不了了，好，嘿，那意思要报复这严女士，应该害怕了，哟，这还哪还有这事儿呢？那就报警吧，警察来了，就把这小伙子带走了。这外卖，你这不对啊，你这影响社会治安了。啊，你看看，丁点大的矛盾啊！你这解决矛盾靠的是什么呀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没事找事儿吗？啊，这事儿发生在这也是头几天啊，这个9月下旬，哎，湖北襄阳，这是中秋的之前那个假期头一天，赶上放假了，呵，一小伙子。来到一家烟酒小铺小卖部啊，我说要喝酒。喝酒你看看你喜欢什么，白的是黄的是红的，哎，我要这红酒。多少钱啊？啊，这不贵，40。好嘞，40。这个拿起这酒也没说付款，嘣打开之后一扬脖，蹲又来了半瓶下去了。下去之后，那老板说你得付账啊，付账我得找别人帮我付钱。哎，40你都没有，没有，呵呵，没有。老板心说没有你买酒喝， 哎，找朋友，朋友说给你20啊，20，我转给这老板，老板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酒40啊，对，还差40，啊，差40，我这喝一半啊，20吗？没有这么算的，一瓶就是一瓶，啊，那你要这样的话，你来看，噌，打腰间掏出一把水果刀，那小片刀啊。就拿着这个比划，跟这老板比划，哎呀，你这个啊，你看着我这个，老板说你别找事儿行吗？找人，你要不然你先给我点烟，哎，你给我点上烟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哎，那哪成啊？后来呢，报警，警察来了，给控制起来了，你瞧，是不是呢？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，40块钱喂口酒喝啊，结果去公安局了，嘿。新闻一口清，考研预报名正式开启，北方多地再迎强降水，北京这雨啊，呵，哗啦哗啦啊，稀啦哗啦啊，对对对，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一审被判无期，正式8月15把面发，没听说过，不就说呀，到多咱都得发面啊，不发面怎么蒸馒头啊？是不是啊？围着火炉吃西瓜，毛肚火锅要重辣啊！呦呵，这厉害！嘿，白天挣钱，晚上花。说有这么个说法，白天挣钱，晚上花啊。这个呢是一项调查，说这社会调查啊，说是这个说是哎，夜间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。头两天咱说过。深夜食堂啊，夜间经济嘛，其实也不只是食堂啊，你这个不只是吃，包括玩啊，什么购物之类的啊，有的商场现在就是拉碗关这个上板时间晚，就是为了晚上夜里头哎下了班逛街的这些人，说是60%的居民他这个消费发生在夜间，是啊啊。60%呢啊！夜间经济集合了休闲、旅游、文化、餐饮、购物多种消费。啊，说城市消费这块算是新蓝海，就有很广阔的市场的前景。95后年轻人夜间经济主力人群，啊，但是我说啊，调查是调查，确实夜间经济。啊，这两年呢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啊，商家呀包括政府啊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推动的工作，挺好啊，这个还是应该这样，是吧？但是呢这个咱也不能一概而论啊，凡事你包括媒体说这个事儿也不能走极端啊，95后晚上都不睡觉啊，打夜作干嘛？嘿，好家伙，这生物钟晨昏颠倒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能睡觉啊，夜里12点不能睡觉，不能睡觉，是吗？啊，这个对我们来说，是吧？美好的一天刚刚开始，哎，那您什么时候睡觉啊？清晨起来吧，嗯，到晌午的时候啊，听完读报再睡吧，哎，你说还得提您读报干嘛？我就打个比方说他这事儿嘛，不能睡觉，出去逛去。不能把这夜间经济啊就简单的等同于三里屯儿，你北京不就一个三里屯吗？还有几个呀？北京城市里头发展夜间经济啊，4000多三里屯儿，哎，那你这玩意儿，你说这哎，就所以就说这个不能走极端啊，说又这什么95后啊，这个大伙儿爱这个晚上出去消费，我认为夜间经济更多的是为晚上。比方说要工作的加班的或者是提供一些服务的，他必须得在晚上上班干活的，有这样的呀啊，为他们不是消费，而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贴心的温暖的服务，从一碗热汤面啊，这个到这个什么打个车呀啊，或者是地铁呀公交之类的啊，夜班车，哎，这个方方面面，当然这里头肯定包含着一定的消费需求，这个也实事求是， 但是也不等于说这夜间经济就是哎呀呵，白天挣了钱之后呵撒开了，哎呀放飞自我，到了夜里头买买买买，没有没有啊，呵呵，对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这事儿不能走极端。当然你要说过去呢，有那个还真有晚上花的，就专找着晚上花钱晚上消费的，是吗？哦，这有有。哎，对，远航说的对啊，这个夜间经济不能等同于夜猫子消费。嗯，没听说过，就听说过夜猫子进宅。嗨，就说呀，这不是杨贵妃吗？对，她是通宵酒啊，啊，嚯，到晚上不睡觉，哎呀呵，听着外头这个啊，有那个啊，老张吹着吹箫啊，老张吹箫嘛，啊，然后就开始帐篷里头，哎呦呵，就消费上了，这哪出啊？那位说这都是十面埋伏，这个霸王别姬就别夜间消费了啊，可说呢。嘿嘿，对对对，很多朋友说的对，哎，夜间经济就是为上夜班的提供服务啊，这比拿这什么九五后说事儿，这个是吧，啊，这就不是那么科学。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定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的谈。嗯，明儿个后个跟各位说是录播啊，您可以来听，但是呢要想进入聊天室大伙儿多亲多近，那还得周一见喽。